假，有点懒惰爱放假、哦、哎呀，爱你不会作假，我心好像小钱包，茶吗你说没句话，学你脑筋像漫画，计划一堆没干嘛，

人发现，我好想找人陪，恋人